现在时间下午两点整。 国防部电讯发展室退役中校边鹏与中山科学研究院退役中校林士兵涉嫌好几次前往中国大陆交付军事机密资料，还带着范姓游姓退役空军上校去见中共解放军少将。新北地检署今天依违反国家安全法起诉。检调单位前年十月搜索约谈，边鹏矢口否认中共吸收交付资料，但是林士兵承认接受大陆旅游招待，而且见过一名解放军王兴少将，也曾经居中介绍退役同袍给对方。新北地方法院裁定边鹏收押警戒，林士兵十万元交保。另外，检方侦办期间曾经发现边鹏的行为可能涉及国安法外患罪，也已请具管辖权的高检署侦办，然而高检署认定罪证不足，不起诉处分。调查局台南市调查处破获两岸三地最大手机木马城市贩售网站隐形侦探，还在高雄市逮捕网站唯一代理人龚姓女子。调查发现上百人透过这个网站购买窃取城市，窃取他人的隐私，受害者达到好几百人。调查局已经要求银行冻结收受赃款的金融账号，全案依妨害电脑使用罪、妨害秘密罪以及洗钱罪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隐形侦探网站宣称可以透过手机木马程式窃取被害人的手机简讯、通讯软体、 GPS 定位还有行事历。龚姓女子坦诚提供自己的金融账户，还好几次前往中国大陆开立人头账户以及交付提款卡供网站经营者使用，这两年已经收取好几百万的不法所得。一名印尼籍张姓外配非法招募同乡来台工作，申请不能合法工作的观光签证，还克扣工资，监禁单位已经逮捕主嫌以及三名成员。内政部移民署指出，警方移交好几名以观光签证来台却逾期拘留的印尼外侨，追查发现是由张姓外配的人蛇集团招募来台假观光真剥削。检调人员昨天在彰化县一处工厂以及张姓外配住家分别查获了嫌犯手机账册还有被害人。张姓外配将来台湾将近十年，目前与生病的丈夫分居，去年开始以每人台币十万元的代价招募同乡来台工作，目前知道六人受害。招募来台的印尼同乡住在公墓旁的货柜屋，居住环境十分恶劣，从事站板拔钉的工作，还克扣他们的工资。被害人只要索讨，人蛇集团就通报警方抓人，导致流落在外。警方拦查之后发现逾期拘留，交由移民署处置，全案才曝了光。中美经贸问题继续磋商，中美全面经济对话中方主谈人国务院副总理刘鹤与美国商务部长罗斯电话确认，罗斯6月2号到4号率团访问中国大陆，继续商讨中美经贸问题。美中经贸大战开打之后，谈判战也接着上演。5月3号、4号，美国财政部长梅努钦率团访问中国大陆，与中方低调对话，结果只达成了部分共识。5月15号，中方贸易谈判主谈人刘鹤率团前往美国，就两国经贸问题第二轮磋商，双方达成了不打贸易战，并且停止互相加征关税的共识。第三轮谈判确定6月初登场，刘鹤应约与美国商务部长罗斯通的电话，双方确认美方6月2号到4号率团访问中国，双方团队继续磋商中美经贸问题。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上涨5点，来到10942点，成交金额1279亿。日本日经指数现在上涨47点，22484点。南韩综合指数下跌5点，2460点。中国上证指数下跌9点，3145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下跌82点，10481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130点，30629点。新加坡海峡市报指数下跌0.3点，3528点。新台币兑换美元汇率中午暂收29.912元兑换一美元，台币升值1.8分，成交金额4亿4800万美元。日元109.56对一美元，欧元兑换1.1705美元。

Mariah Carey 的 Almost Home 三点十分，欢迎你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这里是飞碟电台，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